D100 Innovation can only occur where you can breathe free. Challenge the government. Challenge your teachers. Challenge religious leaders. 如果你认为用香港的方法、香港法律的解释是可以令到公民提名、符合基本法的框架的话，我愿闻其详，这件事我真的很想听一听。早晚呼应监察社会，仗义执言，开启真相，风波里的自由风。主持：郑京翰、吴志森、黄国彤。 鄭京翰先生、黃國彤先生，你們好。深夜好。為什麼你做這個封煙節目的聲音這麼好聽？嬌俏。你不是嬌俏，你是響亮。我是響亮。為什麼這個D100、五點鐘到八點鐘的風波雷的自由風，那兩位主持人的聲音這麼洪亮？ 是啊，我們訓練有素嘛。 一路被人提點啊。 是啊。 還要眼神交流，一路被人大班提點，所以我們就很嘹亮。你說一個陳志，你去做這個早上的晴朗的一天出發，講時事、講政改，你就平頭品足，就講林鄭月娥的聲線 嬌俏，我拗頭，他對如果叫袁國強，為何會評林鄭月娥的聲線呢？這些叫做不務正業，這些叫做inappropriate。你對著他擦鞋，你現在當什麼節目？沒話說，那不是時事節目，這叫輕佻。一個男人讚一個不在場的女人，有夫之婦，聲音嬌俏，什麼意思？ 唉，這些是不是春情動？我不知道，我就沒有直接聽，如果他在現場的話，我在現場我會頂不住毛管動起來。但是有個人更壞，我立即頂他，這個就叫袁國強，千萬不要說袁國勇，你成日說錯，因為我袁國勇老友，我只記了好人的名字，袁國強，不知所謂，作為香港一個律政司司長。 一個有案在身的被告人，還要是律政司司長咬住不放。誰被告人先？被告人是陳志雲，你跟他共處一室。有很多人在這裡，都是共處一室。我想玉孫，你公開地共處一室。有塊大玻璃的，對著咪。你現在禮賓樂懷，這個應該避的。我不是說法律，我不跟你說法律，法律留給黃國彤說。黃國彤待會說。今早我已經跟阿 小班啊，林毓華，不是啊，林毓華不在，林毓華死了去十年，達明啊，達明，達明一派，不是，那個是現在是香港大法律中心的總監，現在升了級了， 法律界人士啊，總之，法律學者， 大律師，大律師，大律師，嗱，他初初都是講法律，我說你不要跟我講法律，達明， 他不是刑事檢控專員， 你是老闆，OK，第二件事。 你做人律政司司長是用律政司的名義去上訴的，不是一個個人，是你的部門，是政府的法律顧問兼檢控，是負責檢控的，名義上律政司，什麼都是他負責的，所以就不要說，不要跟我說我夥計做的，好像長江那樣，你說在漏水樓為什麼罵李超人。 那麼多人罵你罵你關什麼事關你什麼事這樣說就不對還有一件事有前科律政司未干預過刑事檢控干預過第二件事今天沒干預不給明天干預你不給我今天去陳志雲那個飯局這個叫做出發飯局 志雲飯局 令到他整個訪問很舒服，令到香港人對法治沒有信心，想去訪問你講清楚一點，你說得不清楚，想得我好碰，我聽完之後你整天有想到有很多奇怪的印象，不是，你在訪問中想得很碰，在訪問的過程中就不是像香港電台那個叫做麥嘉偉那樣得罪了葉劉，要投訴，勾他背部勾得很舒服，我看不到，我不知道，令到他整個訪問很舒服，然後 又或者倒轉頭，又罪判監，還要再上訴，人家說那天陳志雲讚你老闆好聽的聲音，然後得了他兩個，沒有讚你，又是不好，所以根本就不應該去的，這是一個觀感的問題，法律是要被人看到公正的，是要被人用放大鏡去看，看到是公正的，袁國強<笑> 你出席這個節目你不是必時必要你出席的嘛，有三個人那就可以，你可以譚志源去商台，林鄭就去新城，然後就袁國強去港台，行不行？行，怎樣亂路，到處都行，沒問題的，或者我們D100都行，這裡隨時歡迎，三個人一起，或者袁國強去商台，不過就不是陳志雲訪問他，行不行？ 這個問題不是出現了問題，作為一個律政司，你是破壞了法治的公正，給人的感覺，這件事是不可接受的。平民大律師這樣說，還有我打電話給他，你怎樣？打去哪裡？去律政司的新聞官，跟他說了這個問題，不是沒有提醒他的，照做。你的意思是前一天已經打電話給他，今早，他還沒去，就算去到還沒開咪。 還可以阻止的，照做，這個就是瓜田李下，不用理，現在輪到這個有牌，沒有牌的講完到有牌講的，我們永遠都有牌，我們一定要講所有的檢控程序一定在我們的律政司那裡，我們的DOJ,如果在刑事檢控就在我們的刑事檢控專員,DPP那裡。 但是我們也要講得很清楚，就是DPP決定了檢控事 DPP,檢控專員,Director Public Prosecution。如果他決定了，其實DOJ,我們的律政署都是有最後的決定的。在我們以前的事件，也都是為了避嫌，我們的律政司出來講得很清楚，這件事全部是由刑事檢控專員 去決定，我沒有參與的，例如好像有些關於比較以前政府入面的事情，我記得了，許仕仁其中，許仕仁案好像直接是外判，外判是被英國的一個御用大律師，那個另外一個呢， 英國御用大律師的QC,他那個junior的那個second,都是英國過來的。我要講一下這件事,多謝你提醒這件事,我要想講很久。你知不知道？他還沒講完。我就就著這一點講。法律界是反對的,大律師公會反對的。因為意思就是說呢, 一般來說,容許英國御用大律師所謂Silk來執業就是慣例。 但請Junior來呢, 他們認為香港有很多Junior, 你是不需要請的,所以反對的。 但是最後高等法院都是判了,讓他們執業, 做Second。 我要講的是什麼呢? 你知不知道有錢人, 我們試過DBC, 全香港律師樓請了。 沒人接你? 沒有人接我們生意的，養衰，不是養衰，可以這樣，有錢人都是這樣的，你不知道大地產商，或者譬如好像你國寶、東亞銀行這些，或者黃之恩、大企業家，他間間律師樓都給過retainer的，一年多少錢而已。 那當然你告你你都沒問過我們你都沒問過我們大行我說大行我說的大行歧視小行我最後也有個鄭家富鄭家富幫都大幫他了陰司還是行來的問題是怎樣呢我想說其實因為真的請不到 資深大律師每天都給了Retainer,爆了,那你怎麼請呢? 這個也是一個理由你可以繼續不好意思所以他要找一個英國籍來我是同情的接受的回應大班所說的有錢人是否在法律上更公平一點英國就這樣說有錢人在法律上的選擇是多很多倍一定是比我們普通人多很多倍我們普通的如果你是撿到劍呢 律師已經很開心了不會選來選去這是現實上的事你先說整個程序程序方面袁國強上去陳志雲那裡有沒有問題 在這宗案就不跟許仕仁案他就說是由刑事檢控專員負責的所以我們不可以排除律政司是有最後一個決定的因為胡仙案就是胡仙案就是最典型的例子還有一件事他沒有做的如果他想尊重程序公義當然最好不要去如果去之前或者在節目開始的時候他起碼講一段聲明 起碼都在程序上做得妥一點還有一件事我都不接受起碼都叫譚志源去但問題是他們要有一個protocol我們的行家很重要最大的港台是官台第二大的就是去新台暗春就是暗春台新城是暗春台還有一個新暗春主流電台 誰叫曹光華? 我們多人聽過但不是主流傳媒我再說回一向來說在我們刑庭的規矩譬如說很多時候官和被告律師或檢控大家都可能是同一期的同學因為大家差不多都是那個時期出來的一群書友仔大家是私交甚深但是我們如果在 同一宗案的時候如果是這樣撞到譬如說休息的時候大家在高院的飯堂或者進去的時候一推門進去如果你見到官在這裡是你那宗案的同學我們會鞠一鞠躬然後一路退回頭是一定不會同台吃飯雖然那個飯堂是很大的 但都不會不單止不坐在同一個飯堂都不會如果飯堂吃得厭了我們大家走遠一點我們下去金鐘廊去哪裡吃麵吃什麼如果遠遠看到他走進這間我都一定不會走去那邊亦都是避嫌的就是偶然大家在推門我試過推門他推入我推出 在這種情況下,我都是走去第二道門,是推第二道門而入的 然後大家微微一笑 因為這些永遠是我們要守的一個,好像大班所說 Justice must be seen to be done， 公正一定要被人見到，很嚴重的一件事，對方律師可以提出反對的，到時他就說我今天見到對方律師和法官一起， 我要求換法官都可以，你好像有一宗也是試過這樣，我試過，我那宗誹謗案本來有個張官審的，本來張官審的，張官是一個好官，張官是好官，基督教徒來的，虔誠基督教徒來的，一定要說，張官即是誰官，張什麼，張官，你查吧，我那宗誹謗案本來就去審的，排了去審的，誰知呢， 他就立刻跟法庭說，跟書記說，我認識鄭兼寒，我不可以審這宗案。其實不認識你，為什麼呢？有一次我和李柱銘在香港吸食，剛剛張官進來餐廳，當然是跟李柱銘打招呼，德國望撞，或者李柱銘還沒排第三道，那時候 或者李柱銘跟他打招呼，所謂總之兩個打招呼，站起來我站在坐在旁邊，我當然是有禮貌地打招呼，李柱銘就介紹我這個張官，握個手，一句話都沒有說過，你好你好，他就用這個理由不審我去帶案，如果他審好又可能改變了歷史，那又怎麼知道，不是，大伯，他可能是這樣，他可能就是你的粉絲，聽過你的節目，當識你，全港識你， 沒有人審你的案，所以給你一個公義，你要給人personal，要認識的。我亦都提一件，大家還記憶中有件案是關於我們的電訊，長實那些，差不多。官高院貴官，他亦都是用那個電話， 用那個電話，用PCCW，他在說的是石官，他退休，他曾經是打過，電影提出反對，說他和他有密切關係，因為他用PCCW和PCCW曾經寫過信投訴，投訴的服務，PCCW用這個理由 反對去聆訊這件事，但當然失敗，官說我都跟你沒有關係，官不是說沒有關係，官說我們是曾經某個宴會中大家是罪過，但是相隔的台數是有十幾二十台的，那是一個很大的，所以大型的聚會，接著就說那個就是一個顧客關係，顧客的關係，而且是諮詢，就是認為自己fit and proper可以繼續審， 但他一定要declare，但這件事你看到對方律師就知道這個官tough，阿石官想換他，你給了理由，你為什麼要換，代表PCCW那個呢， 就是余凱，他提出反對，這件事他又記得，我又記得，所以你不可能袁國強，你可以走去陳志雲的節目，今早我們的法律學者張達明，他都是用一個理由說其實法律上沒有問題，但後來我跟他再大家debate下去， 我舉了很多例子， 我舉了一個砵蘭街的警察的例子，有個警察被人告，接著官判去依賴紀律衞生，判了無罪釋放，律政司上訴，接著有一天看到警察和律政司一個檢控官坐在一起在一個餐廳吃飯，坐在砵蘭街的馬欖茶餐廳吃飯， 大哥是檢控的官，那個是檢控官，那個是檢控官，他老闆，律政司，律政司，哎呀，聽，總之聽得明白，走去砵蘭街，我不想說袁國強，砵蘭街你明白嗎，但是大班，如果你告一個警察，你是告他經營淫褻場所，不是靠妓女為生，我不是說警察，那個馬夫，馬夫，馬夫，馬夫兼警察， 馬夫兼馬夫兼馬夫兼馬夫兼馬夫兼馬夫兼馬夫兼馬夫兼馬夫兼馬夫兼馬夫兼馬夫兼馬夫兼馬夫兼馬夫兼馬夫兼馬夫兼馬夫兼馬夫兼馬夫兼馬夫兼馬夫兼馬夫兼馬夫兼馬夫兼馬夫兼馬夫兼馬夫兼馬夫兼馬夫兼馬夫兼馬夫兼馬夫兼馬夫兼馬夫兼馬夫兼馬夫兼馬夫兼馬夫兼馬夫兼馬夫兼馬夫兼馬夫兼馬夫兼馬夫兼馬夫兼馬夫兼馬夫兼馬夫兼馬夫兼馬夫兼馬夫兼馬夫兼馬夫兼馬夫兼馬夫兼馬夫兼馬夫兼馬夫兼馬夫兼馬夫兼馬夫兼馬夫兼 challenge the government challenge your teachers, challenge religious leaders. 我們現在提了的諮詢文件方法香港法律的解釋是可以令到公民提名是可以符合基本法的框架的話，我願聞其詳，這件事我真的很想聽聽。早晚呼應監察社會，仗義則言，開啟真相，風波裡的自由風。主持吳志森。 只是說了我的名字，不過我的樣子在這裡，我的樣子在這裡，聲音都在，大班就離開了直播室，待會會突然間散分，會走來呢，我們不知道，不如這樣吧，我們沒有官來嘛，我們沒有官來聽別人怎麼說，首先聽聽，在晴朗的一天出發的陳志雲， 怎樣讚林鄭的聲音很嬌俏呢，聽聽，我都未聽過林鄭月娥司長的聲音可以這麼嬌俏，如果你就這樣抽她出來，我是絕對不可能認得這個就是林司長的聲音。 大家覺得這次以柔濟剛，希望在政改諮詢的策略上，很好聽，還有你是少見，大家粉紅色 Pink Lady出來拍照出來見人，這完全都是策略的一步步辦法。 那兩個警察是誰來的？我真的很拗頭，九不搭八，我不認識旁邊那兩個警察是誰來的，我不知道，總之是摸不着頭腦。這是什麼節目來的？這個好像都是一始中的，森哥，我知道，一個郭智仁，好像叫陳聰，是吧？ 不是做戲的陳聰，不是做主持人的，以前做research，我們在公共場間見過他，看話劇，打個招呼，你老闆說這些話，好像華山九不搭八，完全都不符合身份作為一個節目主持人，你不需要附和他的，你可以秒他的，你笑一下就行了，你不challenge他。 好像拜登那樣challenge個government，你不需要這樣challenge your boss，不需要，你就笑一下，你想什麼，喂，阿森，影視肉格，我都有粉紅的，是啊，我知道，不是Pink Lady，Pink Man，Pink Gentleman，OK，這個呢，對不起，人家的節目只是關我們什麼事，我們都這麼在肉緊，好了，袁國強，袁國強就剛才我們看到了，其實他叫 那個聽眾就說如果你認為公民提名是符合基本法的，我就願聞其詳。 那位是那個誰來的呢？ Benny Tai， 那個是戴耀廷來的，戴耀廷就打電話進去商台跟袁國強隔空對話。袁國強有這個講提名委員會有些回應，我們聽聽他怎麼說。我的理解就是喬主任當年沒有說等於， 他說可參考，而可參考這裏他解釋是根據中國的法律，他怎麼去理解可參考這個字，而他的解釋就是說你可以參考，可參考是有一定的約束力的原因，就是說你不可以完全偏離，離開19,000呎不可以，但是就不是說你要依足，這個就是他的理解，在中國法律下面可參考這個意思。但是好像我剛才這樣說，在我們的文件的5.01段，我們仍然是問這些問題，所以大家 仍然可以向這方面提供，但我想問你的看法，究竟喬曉陽是個意見還是法律的解釋，這個我認為是喬先生就這方面的演繹，當然這個不是在法庭上所說的說話，所以沒有法律效力，是不是有沒有法律效力，我想就是我們要現在在這個問題，在香港來說未試過在法庭裡面討論這件事，所以其實不是有沒有法律效力的問題，也都我希望大家不要用這個角度，因為我們現在這個是一個諮詢的文件，這個好像我剛才說過就是向 市民提供一個參考，希望大家可以考慮有沒有法律效力呢，這個是不是參考最重要的呢，我認為不是最重要，這個是希望市民可以考慮這件事。 我真的是黃律師,你法律界人士,你律師,他資深大律師,大家都是看那本法律書,大家角色不同,他是律政司司長,年份,我都不是年輕他,你應該跟他差不多,我是應該年份,我想問,我用一個平民的身份,我不懂法律,我真的一竅不通。 你看,我真的一曉不通,看過你寫很多Thomas,對劉權 因為大陸法都是法治地區,但內地我恕我理解不是一個法治地區,或者法治不完備的地區,不要緊,他怎麼去理解,有中國色彩的大陸法,怎麼理解一個官員,一個官員出來說話,現在整個諮詢文件,充滿了喬曉陽李飛公開的場合說的片言隻語, 什麼機構提名、集體意志充滿了這些用這些詞語用這些完全沒有法律根據基本法沒有寫的這些詞語用來諮詢公眾你同不同意這些見解 袁司長又是被Benny問他,這是意見還是解釋? 其實含義是一個很重要的,意見是純粹參考,所有意見是給你參考 但如果是一個解釋的話,他就是講這個基本法解釋 當然我們一定在法律上接受基本法的解釋,是在國內,在人大那裡 人大常委在那裡但是我看到袁司長真是故左右言言他就沒有說他覺得是一個解釋一個意見他真是可以參考但是如果你說可以參考我真是想自反轉頭大家想一想當初李飛轉任來的時候是特區政府請來的請來的時候很低調地然後機場又談 譚我們是譚生的接機接機然後李飛來我受特區請來的來了之後就開始說話了開始放話了放完話之後李飛主任走了之後跟著又有些保皇人士撲出來一一去蟬色然後又說這件事現在諮詢時間這麼短你那些什麼公民提名那些不要談了 所有這些言論大家言猶在意跟著諮詢文件出籠諮詢文件裡面全部講的都是李飛喬曉陽的東西經官的釋義經官對這些方面的看法然後在我們不經意的footlook下面注釋裡面有提到少少很多 其他講人的意見就是這麼多主體的就是經官的東西我覺得這件事很鬼鼠如果你說什麼叫做我們是公民提名什麼叫做普及什麼叫做廣泛代表性這些絕對可以羅列世界各地不同的區域的法治人家的演繹出來 你真是以偏概全,你整篇文章是一個leading document 你是引我們跌入洞裡,然後在洞裡作出一個諮詢 這個很窄的洞,跟鳥籠真的沒有分別 我想問問司長,你這個諮詢是什麼諮詢? 大家有得想的,我想到最後,無疑 人大,即是我們基本法解釋權在人大但是大家要想想我們是有前居可鑑我們曾經是現在第三朝 前兩朝董伯伯你不理找基本法你咬死解釋權在那裡我是要這樣的我是要你選一二三四你是隨便選一件出來我想問你選出來的後果不是你委不委任是你管不管治到下去如果你管治不到下去你怎麼解釋你要看到是這樣的結果你還去這樣踩有沒有負一點責任我想問你一個問題整個諮詢文件四十多頁 不能將愛國愛港化成法律條文我同意為什麼我怎麼化呢林鄭的說法愛國愛港不言而喻的愛國愛港是什麼不需要說了接著我最先說一件事有一件事我想在這裏講清楚我覺得為什麼我們這些京官包括林鄭做幫兇如何閹割愛國愛港這四個字 愛國愛港這四個字就是愛國愛港就是鄧小平說的但沒有不和中央對抗後面這個尾巴鄧小平當年是怎樣說呢1984年6月份的時候那時候中英前途要開始要商議大卓爾什麼仆上下時間有一個叫做香港工商界訪京團和中視元兩國議員等等 當時鄧小平向他們發表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談話就說以愛國者為主體治理香港什麼叫港人治港呢就是以愛國者為主體治理香港鄧小平當時這樣說的鄧小平好像吃著煙港還有個談官的我不懂四川話我不用四川話演繹我懂四川話罵人的什麼叫愛國者 愛國者的標準就是尊重自己的民族誠心誠意擁護祖國恢復行使對香港的主權不損害香港的繁榮和穩定句號鄧小平當時沒有說句號這段說話就是林鄭好像在今天在電台節目裏面有叫的尊重自己的民族誠心誠意擁護祖國行使對香港的主權不損害香港的繁榮和穩定 他以為就完了下面的只要具備這些條件不管他們相信資本主義還是相信封建主義甚至相信奴隸主義都是愛國者句號這個就很誇張的即是說我不理你相信什麼接著我們不要求他們都贊成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 只要他們愛祖國、愛香港好了這段說話的意思是什麼呢就是說他只有兩個條件三個條件尊重自己的民族誠心誠意擁護祖國恢復香港對香港行使主權不損害香港的繁榮和穩定你反共都可以的封建主義、奴隸主義都可以不贊成社會主義都可以即是你是很反共的反共即是跟中央對抗是吧 同中央對抗一樣是可以是愛國者都可以治港的為什麼要加上不同中央對抗這幾個字呢鄧小平不是這樣說的我想說鄧小平當時不是這樣說你沒有閹割了鄧小平的原意對嗎那時候我也有聽這些說話我那時候在英國已經掛牌了聽了之後很安樂的我在台灣讀書的回來 我分明反共的如果我真的很反共的我都可以有機會即是說很寬鬆很寬鬆其實他就叫做將團結可以團結的人用共產黨的說法 可以团结的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就叫统一战线扩大这个统一战线所有人都可以包括下去的你反共都没问题的你只要同意那几样东西就可以了就是这样但今天不是了回归十几年了今天的做法就是怎样将人排用排拒法这个不行这个不行这个不行剩下梁振英陈振英何振英这几个才行 这几个德的话将来可以管治有管治威信管治不了简单地说就管治不了你解决不到问题我也觉得林郑司长还有说如果你们在这些框框下面在这些资讯里面发出真的有建设性的资讯如果好像一个草原无疆的跑如果原地踏步的话 是不同动物屙出来的屎不是一些稀的有人屎有狗屎有牛屎有猪屎四碟可以五个可以最多五个以前一到两个现在四个四个都是屎你就告诉我们想做这件事要不你就吃要不你就吃要不你就不能吃但吃就一定要吃屎那你寧願是什麼呢想請問大家寧願做什麼呢寧願怎樣選擇呢我們的電話是1831138如果你有興趣打來說說怎樣吃屎的你都可以打來聊聊很無奈你想想是不是很無奈所以整個諮詢文件比如今天林鄭在電台節目那裡說什麼呢他說 雖然民調有60%多人支持公民提名 但當市民聽到這個方案的時候他們其實明明在說什麼呢而且他還質詢這些民調根本可不可靠所有的東西都是由一個很嬌俏的聲音發出來但這些嬌俏的聲音一把獨箭大家要聽清楚不要 好像某些电台说很娇俏的声音你又吞了它我吞的话都不会吞声不会吞声引气竟然他觉得香港市民不知道什么叫公民提名公民提名一字这么浅就是若干个百分比譬如1%2%的选民合资格的选民在香港就要登记的选民给你个名字支持这个候选人 只要達到2%就有高級更多的3%他就變成合法的候選人簡單過你什麼選舉委員會提名委員會什麼集體意志什麼機構提名簡單過1萬倍香港市民不明白說什麼而且公民提名不是跟我們基本法45條真的一定是背道而馳一定是不可以吻合的因為 公民提名可以跌落去我们是民主和广泛代表性这些说话这个标准里面但是当这个标准的演绎的时候你全部是采取了我们国内的人放话然后你将它甘诸如意全部照板全吞我开始质疑李飞主任被特区请下来他的任命是什么呢 他任務就是先設定了告訴你就是這樣的就四塊屎放在桌面四塊屎隨便吃一塊就是這樣我不吃但不吃有什麼定餓死是不是原地踏步我是不接受這些事情我反過來寧願原地踏步<笑> 我不會接受因為你這一餐這一餐你吃屎 隨便吃一塊狗屎也好牛屎也好人士吃完之後五年繼續是吃屎的你知不知道如果你這一餐吃了 5年後繼續都是屎沒有進步 給你選擇的都是屎 如果是的話都給你酸辣湯 你寧願這樣我不會吃我會是他吃我覺得我不會接受四塊屎我不會接受我也不會接受在這些諮詢期間我覺得大家不要放棄 當我們有這麼多不同的聲音不同港人意見進去的時候 我想去看看,你如果硬來說,你怎樣管治香港 沒錯我們看到董特首、曾特首、梁特首 就是這些制度、所謂的屎堆裡面選出來的話 如果當初是剛剛97回歸 聖誕老人董伯伯上場的時候 大家都有些期望 我經常覺得這個世界上,wait and see 即是你要 已觀後有但是已經看了三次了在這個情況之下我想問問中央你硬硬擠一件下來他管得怎樣他可以真的可以管治香港嗎管治的誠信已經很大的紅燈你還要硬硬來不是很明白嗎好了我們電話 打電話來發表意見輿論是很重要的雖然未必一定好聽另外我們繼續想說有關於大家知道菲律賓的人質事件梁振英就給一個月限期給菲律賓政府然後那邊發生風災大家就覺得都會給一點時間限期已經到了今天梁振英出來說過一些話有進展就會跟大家說究竟 我們大家的期望是怎樣呢我們待會找家屬或者家屬代表可以談一下我覺得這個可以談另外H7N9這件事大家知道那個度假村開放了就被人進去要三個要隔離十天因為潛伏期十天只有三個人我又想想都頗可憐的 可能解釋就是隔離可以自己隔離的不一定是進去隔離的你自己隔離吧這個也可以試試找專家來有機會去討論一下究竟現在這次這件事那個局去到哪裡呢那個危機在哪裡呢Innovation can only occur where you can breathe free challenge the government challenge your teachers challenge religious leaders 我們現在提了的諮詢文件我都盡量去解釋它的基礎是怎樣它的要求是怎樣所以我覺得一個對等一點的諮詢的工作提方案的人士都是有一個責任要去解釋它的方案在這幾方面的符合性是怎樣 如果你认为用香港的方法香港法律的解释是可以令到公民提名是可以符合基本法的框架的话我愿闻其详这件事我真的很想听一听早晚呼应监察社会仗义执言开启真相风波里的自由风主持吴志森王国彤 我剛才聽到那兩位司長林鄭月娥司長袁國強司長分別在不同的電台黃國彤都是夾角的當然不是不約而同夾角就說你們提方案的提名公民提名也好提其他方案麻煩對等一點解釋一下你這個方案怎樣符合基本法怎樣符合人大的決議 如果不是你就這樣提了我們接納不接納呢這個說法我覺得是公平的可以對的即是你提出方案出來你當然有後著你說我要提火星人選的難道我不要納入諮詢文件裡面第二輪諮詢談嗎沒有意思的火星人可能來了香港住很久香港居民四十歲二十年沒有居留權不過在火星有 對的合理的但問題不在這裏問題不單止是基本法問題裏面還有很雜雜包括人大2007年2005年2010年的決議人大常委 也包括喬曉陽的講話的內容李飛的講話內容然後人家問他喂愛國愛港四個字沒有寫在基本法不言而喻字裏行間是隱含著這個意思你說隱含著這個不是這個跟普通法的概念完全不同什麼叫隱含著這個意思隱含著暗示暗語 暗示我愛你就可以了,好像你經常喜歡說的 第二個就是如果你講到刑事方面就有Golden Rule 我們講他是想mischief的想捉哪種犯法的行為那些情況 其實演繹我們最注重的都是第一個就是文字方面的演繹因為你法律來講大家都看同一本書的你看同一本書的話 你文字方面的推敲就在那裏推敲出來我們有電話我們想講一下菲律賓人質事件林鄭英就說一個月裏面如果沒有進展就要制裁菲律賓一個月期限到了究竟接下來做些什麼呢做些什麼進展呢幫助菲律賓人質 事件的家屬陶謹申議員陶謹申你好陶謹申律師陶律師因為我其實是用議員身份幫他就不是律師身份的沒所謂一個月的限期就屆滿了當然早前菲律賓有一個大的風災究竟他們會不會影響到我相信都不是很大影響影響到所謂提出的三大要求 四個要求道歉賠償防止這些事再發生等等到現在今天除了一件事易小玲得到菲律賓那邊的一些恩恤的錢用來重新醫治他的容之外還有什麼進展其中一部分的手術你可不可以說給我們聽呢 第一件事因為今次的談判所謂談判他會盡量了解家屬的訴求以及很仔細的甚至叫底線然後等他上台的時候跟他對不起但因為他始終都是政府之間他就不會 所有事情全部都說給包括家屬的人聽但我只可以說因為一直都有開會還有開得很密幾天開一次跟局長或同學說第一他問得很仔細而且他越問的時候越來越仔細我舉一個例子讓你明白什麼叫仔細例如道歉 道歉究竟是書面口頭反過來你會不會一定要某一個職級的官員代表呢譬如說地點有沒有特別的要求或者會不會反過來某些人我一定不會跟他見面的了或者譬如如果真的道歉的時候可不可以影相呢可不可以錄影呢或者如果是錄影怎樣的情況發放呢 所以我舉一個例子讓你們明白他問得很仔細我有理由相信因為他已經經過兩輪談判他確認了而在他第二輪談判其實他當時已經發生了風災和水災其實他挺困難的但他仍然過來談判並且拿到慰問金過來商界那些我就覺得他應該看來是會有些進展的 另外一個我都覺得他會有機會有進展，就是基於他那個內政部長在第二輪談判之那晚，他就見了他香港的菲律賓僑領，他有一個很詳細的跟他們的交代。 那個交代就在一個菲律賓的報紙叫《The Enquirer》那裡，就是很詳細講了的。那裡面其實就鋪了一個，從我的角度覺得他可能鋪了一個下台階，就是以前為什麼總統不道歉。現在總統可以隨時都可以道歉，當然他那個下台階就是說，因為總統就怕菲律賓的人民，即是香港人。 住在菲律賓的人，住在香港的菲律賓人就會被人歧視，如果真的要制裁的時候，所以他就不會不理他們自己的國民的擔心，所以如果真的道歉能夠解決這件事就道歉咯，甚至兩三天內道歉都可以，當然兩三天內對方就沒有發生，過了，他那番說話其實我來就是 我覺得他是試探他那邊菲律賓人的反應，如果轉軌的話，還有鋪了下台階，就說因為可能香港人很無理地針對他們，所以他就未必有需要道歉的，本來不應該道歉的，不過免得自己的國民被人欺負，道到給你了，變成他起碼給了一個理由， 為什麼明明之前又說不道歉，為什麼都可以道歉呢？我就所以建基於這幾點，我覺得會有些進展的，應該。你剛才一直都在說進展，很細緻的東西，包括在那裡道歉、字眼、錄影、公開等等那些東西，都是在說道歉這個要求、這個訴求。 就不是表示一定是談到這個這麼細緻，不過我覺得他之前的階段他沒有問那麼細緻，我搞清楚，不是代表菲律賓政府不知道，因為你沒有參與那個談判，你剛才說的那些說話就是特區政府問過家屬，你們的要求究竟是怎樣，這個搞清楚，譬如賠償，但因為他是較後時間問，我會有理由相信其實應該是 有可能隨時去到那個這麼細緻的問題，我明白，我問多一件事，賠償我記憶裡面就你們就提了一個所謂的銀碼的，那個銀碼其實就是一般很普通的做法，就是香港一貫的做法，如果有人死了，因為對方的過失，就計算他的年齡、他的教育程度、他的賺多少錢等等，然後就做個projection，作為，然後就給個數給對方，我記得那位議員叫洪英宗，市議員就說 我們死過士兵的幾萬人，你們的人命值錢些嗎？你都記得那些說話，我想知道這一點上面是不是已經突破了這個框，有個進展，真的按照這個例做呢？政府與政府之間，我確實不能夠確認是不是，不過我也有理由相信是，為什麼呢？因為姓洪那個他講完那番說話之後的，我跟他的第二輪 我亦都答應了，答應了不說，不過他跟著他回到去，他就公開說了，記住這個跟我們傳媒跟他們菲律賓傳媒都這麼說的，就是他已經籌了2000萬放在市政府的帳戶，就是這樣，那就換句話說，如果是用士兵的5萬人殉職，他就不需要籌2000萬那麼多，所以其實那個框框就算市級已經突破了，就是這樣。 陶，黃國彤，不要陶，我首先要說陶謹申是民主黨的立法會議員，我亦都是民主黨一個成員，一定要說清楚。陶，我想問，其實整件事發生都多過三年，因為套了三年，所以我們要出告票，因為我們的 我們的傷亡事件法律上一定是三年之內我們要出告票所以整件事根本上拖了很久真的很久不過到最後關頭土利是進去幫忙然後一直現在政府出來說但是我想指出特首給他一個月其實已經是三年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 大家了解但是时日不要再长我想信一点 真的出來一個真誠的道歉我相信小玲他們不是但我們注意不是我們主要一件事就算你對方我假設他是想真誠道歉也好你知道究竟有沒有一些家屬他其實想連面都不想見他 我可能他轉變了現在真誠都可以我對他的印象真的一般我就對他印象真的一般我真的不見都不想見我明白我明白你不要什麼原因我解不開就見我是不想見你其實不要緊你說要見到你當面跟你說甚至說你要直播大哥那我笑好就哭好不要緊這個不難解決我們全部要看到我覺得需要家屬我認不去的我不想見他就不去你覺得這個道歉如果當所有的家屬都認為我真的不想見他那所有就沒得說了他就對著鏡頭道歉可能他對著梁振英道歉他對著鏡頭道歉 這是這樣的意思你明白嗎這是一個複雜的細節但前提是要公開不可以搞得不好搞得不好就死了好了第三個支票給特區政府然後給家屬來說實質上有什麼分別我不是很明白你明白這也是見面問題因為例如上一次確實有個部長 他就交了一張check給特區政府但特區政府就簽收給他而特區政府就另一個房間交給小玲那你說為什麼呢我們當然商量過我不想詳細說不需要所以我只能夠說總之大家都做完件事而他真的要道歉要賠償的是要做到家屬是 滿意的或者不要說滿意我覺得可以接受差強人意我覺得這個就是我們盡力做好它好了我想搞清楚你的想法是怎樣現在梁振英就說一個月內沒有進展或者沒有什麼特別的我不知道這個算不算進展他就會展開制裁那你的理解是不是進展來呢已經 制裁是不用做是不是呢你怎麼理解我自己今天例如你現在問我好接教早前有些記者問我我相信是有進展的尤其是這個幾個星期有進展的但是不是進展到一個程度是要制裁要不制裁呢這個就是在談判桌上的人做要做的判斷如果他的判斷是喂到底八八九九了 如果我們現在突然說制裁那別人會覺得你是不是在玩東西但反過來如果你說不制裁行我信你判斷如果你說10日就搞定了那我不會說為什麼你5日不制裁當然幾天而已如果你說不是過了一陣子又沒有了到接著到新年又沒有了到 那人家問你,你那時候究竟是甚麼判斷,或者是為甚麼,你是不是已經放了,還是你已經放了,我想這個就是第一是特區政府判斷,第二他們都揹著這個責任,每一天,越多一天,人家會問他,喂,協議呢?解決了嗎?未解決喎? 為什麼不制裁呢?當然是特區政府在談判桌上前線跟他最掌握,但我相信你閣下,因為跟家屬有接觸,消息是最準確的,非政府的人員,你都相當掌握的。我覺得你的判斷又怎樣呢?你覺得是不是在這個階段放棄制裁,還是要堅持制裁? 即是他在這裏今天做了這個決定,你收貨,你覺得OK,收貨,你記住,有一件事不同,如果你問我,你判斷是一定不需要制裁,我不會這樣說,因為我不足夠資料,但是反過來,如果他做了判斷,我覺得暫時是可以,因為談判有進展,所以不要壞了這件事,就要繼續談。 希望盡快有進展,不是不制裁,叫暫緩制裁,可不可以這樣說?你可以這樣說,你可以這樣說,你可以這樣說,你可以這樣說,你可以這樣說,你可以這樣說,你可以這樣說,你可以這樣說,你可以這樣說,你可以這樣說,你可以這樣說,你可以這樣說,你可以這樣說,你可以這樣說,你可以這樣說,你可以這樣說,你可以這樣說,你可以這樣說,你可以這樣說,你可以這樣說,你可以這樣說,你可以這樣說,你可以這樣說,你可以這樣說,你可以這樣說,你可以這樣說,你可以這樣說,你可以這樣說,你可以這樣說,你可以這樣說,你可以這樣說,你可以這樣說,你可以這樣說,你可以這樣說,你可以這樣說,你可以這樣說,你可以這樣說,你可以這樣說,你可以這樣說,你可以這樣說,你可以這樣說,你可以這樣說,你可以這樣說, 你見到我在四個場合我就叫政府制裁了制裁了你定一個月就好了然後梁振英就說制裁了一個月了當時不只是我說也當時有其他的譬如陳偉業那些他建議一些比較強硬的東西強烈的東西我覺得是完全合起來是有作用的中央政府的支持有作用因為你想想這些制裁的事說穿了中央政府不是支持他敢做啊特區政府所以一定是他報上去上面都說好啊去啊所以我覺得這個位置我只能夠說每一天逐日逐日計我的感覺就是 短期內應該有進展如果沒有可能總統不知道發生什麼神經又轉態了就說不要搞了可能有些很特別的事情發生了否則應該是在去的以日來計的我的感覺是這樣好啊將我們的 這個傷痛尤其是現在有些親人去世的也有一些是相當痛苦因為受了傷譬如像易小玲那樣到現在其實情況是很嚴重影響到日常生活樣貌等等我覺得他們需要除了錢之外社會上的支持都是很重要的家人的支持也很重要朋友的支持也很重要等他們能夠很勇敢地生活下去有勇氣地生活下去都是很重要的 剛才阿土的判斷就是這樣以日計我希望他的判斷準我不知道菲律賓政府會不會變化會不會變卦我們都不能掌握因為這個政府是很難觸摸的大家都明白但是我聽到正華的交談我想覺得如果非政府菲律賓政府覺得我所謂的道歉 我不想我的市民被人欺負或者各方面這個很難真誠的道歉很難真誠不過有時內心的事情真的不知道他道歉原因就是計算出來的結果 calculated的 那我沒辦法好我們聽新聞最後再談 与时代同行，为生命喝彩，恩典时刻，大声台，全新时刻，全是恩典。星期四，黎海山、Amy、卢燕华，风闻有你，从前风闻有你，如今亲眼见你。每星期请来一位焦点嘉宾。 同你分享如何憑着信活得精彩。恩典時刻由時代論壇統籌製作，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點至10點 D100大聲台 全新時刻全是恩典。 獅子山下，一個你同我生於斯、長於斯的地方。 一直都覺得自己不是一個公民，沒什麼公民意識，其實是現在這十多年才開始高漲。以前一直以來，就算是英治時期，香港人都不是被教育成為公民意識很高的。你自己住的地方，你如果愛那個地方，你就是說才叫做愛港。我肯講才是愛港，那些不肯講的人一點都不愛香港，那些移民走的人，那些希望香港死的。 一切从回忆开始。星期六上午10点到下午1点 D100香港台狮子山下，主持岑建芬、陈欣健，嘉宾黄秋生。以下节目纯属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Innovation can only occur where you can breathe free. Challenge the government. Challenge your teachers. Challenge religious leaders. 我們現在提了的諮詢文件，我都盡量去解釋它的基礎是怎樣，它要求是怎樣，所以我覺得一個對等的諮詢的工作，提方案的人士都是有一個責任要去解釋它的方案，在這幾方面的符合性是怎樣。如果你認為用香港的方法，香港法律的解釋是可以令到公民提名是可以符合基本法的框架的話， 我願聞其詳，這件事我真的很想聽一聽。早晚呼應監察社會，仗義執言，開啟真相，風波裡的自由風。主持吳志森、黃國彤。好了，電話1831-138-138，歡迎大家打電話來發表意見。我們今天就 主要講了兩大話題，一個是政改諮詢，也不知道是否叫插曲還是禮崩樂壞，袁國強去陳志雲的節目，我們也談過有關於愛國愛港的定義是什麼，也談過林鄭月娥叫潮聲音， 你們都不知道什麼叫做公民提名，不懂的，而且你要交代和你的法理基礎調查可不可信性，全部是對著幹，大家對這個諮詢有沒有任何期望呢？如果真的沒有期望的話，又可以做些什麼呢？ 我不知道黃國彤怎麼看，我期望真的沒什麼大期望，因為看完之後我昨天都打了個突，我本來預期都寫得很頑皮，我不會預期到這麼頑皮，根本就是全部都是沒有實體、沒有實質的所有的東西，而且是很離譜的，是以偏概全，只是說他想說的東西， 不講一個諮詢，我剛剛看了法改會一些諮詢，他已經過了，我們說的是accept the offence， 有哪些罪行如果判了的話你是一定要坐的，就是很不幸非禮是其中一條罪行，你是必須要坐的。 可能今天新聞都有牽涉到所以會大家討論這罪行某些罪行必須要坐是否一定需要法改會有專門寫信來問我所有諮詢文件將所有不同的意見、不同的觀點全部羅列出來而且是沒有大細之分的全部的篇幅都是這麼多的 但是在這次的政改諮詢文件全部是講我們主導的思想是講我們中方的解釋我們中方的指引而這個李飛主任的放話是由特區政府專門邀請他下來的然後在這個情況之下然後政改諮詢就這樣而且還加多句 吃不吃啊你? 四碟屎原地踏步要是吃要是不吃 真的很令人傷感183-138張先生你好張先生好請講是不是旺角道同事和森哥我想問你是律師我們的普通法和大陸的法完全不同的是不是同時回來還有一件事觀點上是有大家的不同的他是社會主義 我們是資本主義所以一國兩制一國兩制裡面是很清楚是兩制是不是很簡單你李飛哥下來剛才你們說得很對大哥你經常引渡說什麼什麼又說不是聽話但是問題是你就是整 施地無顏三百兩 對嗎? 絕對對同時還有一件事大家很清楚大家的文化真的不同是不是而我們的文化和我們香港公民教育和回來的資訊發達你好就知道不好就知道什麼都知道我們受的教育是完全不同你大陸那些 為什麼我們是一個選民為什麼我們沒有權利提名沒有權利什麼呢四大商會我在大陸做生意做了幾十年了我想問商家裡面的制度如果你沒有民主的監察不公開的公明樣樣是搞到我是伸手其害的海關、公安、消防、稅務、商檢完全是 不講合理你給錢就行了你入調查科你不給錢大哥你一定要入調查科明白所以你不是唯一受害的人其實很多都聽到我知道商人都很多是現在大家那些商人你們現在那些什麼呢喂大哥你們很清楚摸著良心來講話做人是不是我們現在 最後2017是要真人一人一票選一個特首出來愛國愛港愛日本仔嗎愛美國佬嗎我們中國人來的絕對是是不是不需要講這件事的你坦白說你這所謂幫港出聲愛港之聲根本就反我們香港的為什麼呢你們 這班民主派的人中產全部都有樓在這裏我為什麼要反我們的香港愛香港對不對絕對明白我希望大家如果我們不走出來去爭取我們的普選老實說是真的我們香港人 對不起我們中國人好多謝你張先生我們有王女士你好王女士王女士好請講你好不好意思請講咁諮詢就用咁多議題又好主觀咁唔知要叫我哋點樣歸納 以及怎样才可以均衡参与呢我都一头雾水他其实给我的感觉就好像在玩把戏到头来都是要选他们阴点那些是一种掩眼法其实就在娱乐我们试想如果那个人是有心做香港的特首有能力的他怎会不爱香港不爱中国呢只不过那个爱国的定义班土共是与我们不同的嘛你是有偏差的嘛好了现在基本法话明是有民主普选的那就真真正正落实由香港人一人一票去选为什么要做这么多假东西掩眼法我告诉你为什么要打篮球那样掩掩缩缩共产党的选举所有的选举每一个层的选举包括乡村的选举内地你看得到了他一定要预先知道结果如果有个人不生性说我想参选报了名字也好他用很多方法去阻止你入閘包括绑架你劝你离开这个地方说你有刑事丑闻乱搞男女关系等等那些内地就是这样的已经是被人整蛊了所以你看得到香港 他一定要確保這個人哪個人當選你有五個人很清楚是一定一個人是要當選的其他都是陪跑的他要這樣所以搞到是這樣其實香港人需要理會他假設如果我們選了一個能幹的余若薇就交給中央去加簽他只不過是加簽endorse我們的意向如果 他有偏见不委任就给香港市民以及给国际社会看看你中央是怎样处事的有何不可呢我不明白为什么要搞到这么复杂呢其实是可以很直接了当的口你就跟我说普选就没有勇气去承担 去顺应绝大部分香港人的意愿甚至我可以说大部分中国人的意愿 那你不如老老实实告诉我你其实是想怎样假的那就行了你想我什么就说清楚了继续留下继续去纳税或者是我们公民抗命去占中甚至拒绝纳税 被你这样乱搞了这么多年我们已经忍无可忍了是啊就是这样其实我们就想说我们一定要落实普选我们不会说2027已经二十年了回归如果2027二十年了如果是所以吴女士你宁愿怎样呢宁愿怎样呢没多二十年了好像刚才我比喻就粗鄙一点摆在桌面 四碟都是屎因为狗屎是牛屎猪屎是人屎要么吃要么不吃我们作为香港人我们怎么办呢当然不会这么蠢我怎么会吃就原地踏步算了不要搞那么多事情我不会接受但是问题就是你管治不了你管治不了我想告诉你怎么原地踏步如果你有良知的 你就洗乾淨他做一件乾淨的事就撇撇脫脫我想跟大家說你可以坐在那裡任那班垃圾土共去出賣你嗎你看到劉曉波、劉霞夫婦以及陳光誠以及中國大部分人生活的處境你是 好過嗎?你覺得你是可以接受嗎?劉霞,人家的老公拿到諾貝爾和平獎,你混了人這麼多年,搞到現在人家精神崩潰,抑鬱 沒錯了,這是什麼政府來的? 這樣的生活你可以接受嗎? 你良知何在? 真是難頂到不得了，政府那你就是要洗乾淨香港人，我覺得我們是有這樣的責任在這裏，沒理由不選擇你，如果你不選擇你就給國際社會看，你就給我們看，給香港人看，沒問題的，我為什麼要就著你這班土共去亂這麼搞，危害我們的下一代呢？好， 多謝你，黃女士，多謝你，能夠坐以待斃，我們不能夠束手無策，你叫我吃什麼我就吃什麼，現在就是四碟屎放在你面前，你怎麼辦？另一位黃女士，黃女士好，到你，黃女士好，到你了，請說，你關掉後面的心機行不行？關掉後面的機器，關掉了，多謝你。 因為吵得很厲害，就想說陳志雲真的很噁心，很噁心，他平時覺得不要犯，我覺得他在調戲人，其實是很輕佻的，很淫賤，你做這些 這些早晨節目、正經的節目、這麼輕佻，你要拆鞋，你就自己另外給個電話去人家的辦公室搞，很不莊重地搞，真是敗壞風俗，不知所謂，不知為何他搞成這樣，不襯，不襯，不襯，不襯，不襯，不襯，不襯，不襯，不襯，不襯，不襯，不襯，不襯，不襯，不襯，不襯，不襯，不襯，不襯，不襯，不襯，不襯，不襯，不襯，不襯，不襯，不襯，不襯，不襯，不襯，不襯，不襯，不襯，不襯，不襯，不襯，不襯，不襯，不襯，不襯，不襯，不襯，不襯，不襯，不襯，不襯，不襯，不襯，不襯，不襯，不襯，不襯，不襯，不襯，不襯，不襯，不襯，不襯，不襯，不襯，不襯，不襯，不襯，不襯，不襯，不襯，不襯，不襯，不襯，不襯，不襯，不襯，不襯，不襯， 林鄭都貼位了是不是都不是很高貴一次中的很不適合當然要找她來搞這些事情搞得好像聽到三級熱線一樣我未聽過不過我覺得會是這樣她之前做的那些熱線 阿伯姐姐第二說什麼呢是說什麼政經局他經常都不理我們我們就不理他他經常都好像永遠都發佈會諮詢會調查報告顧問公司那些全部都是老作亂說的是不是人家給了一個A答案他又說他自己B的答案永遠都他有他說我們有我們說 都夾不到answer的match不到的是所以但是我們都一定要發聲那些諮詢都沒用的因為我們有我們做他有他講不需要在乎他講什麼我們花那麼多時間來分析解讀他講的東西又是浪費多餘你說得對我今次這個諮詢文件我看那麼多份來講這份真是最沒有料到的一份除了英武學士之外 英武學舌香港人都好像弱智一樣現在好像越來越蠢香港人好像變漁民一樣真的很cheap的因為我們做回我們自己醒目以前適應以前香港給多少科技錢改革發展給大陸開多少廠現在反過來做奴隸工人賤民所以我們真的 唉,唔好再咁啦,香港人係應該搞成係俾自己啲人搞死嘅,港奸啊,漢奸啊,乜奸都好啦。要站起來呀嘛,好,多謝你啊,黃女士。多謝曬,黃女士點啊。仲有黎先生。係呀,黎生。黎生好。請講。 喂,你哋好,你好。 有冇高傑?係冇高傑,其實呢,我覺得呢,其實689已經係我哋反咗佢成年幾啦,其實都有少少階段性成果㗎啦。點呢? 起碼他已經被人架空了他已經好像傻佬一樣不知道做什麼好現在就是叫你放在那裡做吉祥物所以林鄭都說他做一模二吉祥物不定是不祥物不要緊了總之放在那裡他用來擋了幾年時間其實我又覺得大家真的不要說 只是針對他林鄭我們都要針對一下基本上他避了很廣告了其實是啊他看他的樣子他真的很想出來選特首那段片是廣告雜誌來的那段片是廣告雜誌來的很想出來選特首很明顯是啊他很想出來適當地陰點都不用選的其實但是其實我覺得這樣子如果 大陸已經跟我們說到踢球只可以我們用腳踢你只可以站在那裡不覺得繼續應該參與這個球賽那應該怎麼做呢應該我們自己去爭取沒理由在他的框架裡面站在那裡踢人踢但球賽開了球了正確之分我們開了球了是時候了但球賽是對方可以踢球我們要踢球球例來說是絕對人不同 我們要自己去爭取你不做的我們自己做我們去諮詢我們其他事情我們自己做好多謝你謝謝你現在拿命的地方就是你開了球那場賽事打了很多年不如現在吹了雞2007、2012、2017、2020龍門不斷搬本來就是足球的龍門就變成手球的龍門 現在變成籃球要扔上去然後才扔到還要用腳踢那個不是龍門那個籠籃球架的籠籃網不停地轉球例不停地縮小場地不停地縮小龍門我們怎麼頂由07、08高山大會更早一點80年代說到現在30多年那本來頭髮很長的 很濃密的濃密過你黃國彤你看看我當年的照片幾乾淚現在幾乎你看看多慘歲月如梭真是溫哥華的鮑女士你好請講鮑女士好請講很清楚聽到我剛剛在溫哥華來香港回來了我那晚就 就上機的了聽這些話真的頂不住可恥和悲哀林偉是我師姐誰是你師姐梁偉師你師姐中學師姐是啊是我師姐 我真的像我們家校那些人真的頂不住老實實吧鮑女士也不關這個學校的事一樣米養百樣人這個又出得到你一個這麼正義的人你關這個學校的事很失望真的我真的不算我真的無眼見公公父老為什麼會做這樣的人我真的死了但你們貴校 都是養了一個你這些人出來可以敢言可以發聲的話已經是不負我們的教育的目的失望流眼淚現在我今晚睡我走了我真的沒眼看不好意思我覺得不值得為這些人流眼淚我認為將我們的悲憤化為力量好不好 翻來發表你的意見希望我可以為香港爭光全靠你們不要客氣好多謝你祝你一路順風其實阿森我自己覺得我們D100這個節目是想是 turn you on 是想是 點著你令到你不是好像周星馳所說 變成一條鹹魚是撻著你D100的節目在這個節目之中我們只是一個火點但是我是很希望我們香港的市民舉起一個鏡去將這碟火照出來每一個鏡都反映了一碟火 That's what I want to say 不用那麼激動我覺得我們在麥克風前面 我們的能力有限，我們能夠做多少就多少，我不知道做出來有多少結果，有多少人聽，有多少像你所說可以將心裡的團火點出去，我不知道，你拿回鏡反射，將火反射，每人舉起一個鏡，我們要反射很多火出來，休息一下，表白的精神。 過到今天的話，你能夠受得到我們的煎熬，而你能夠百折不撓，你就能夠屹立不保。是啊，我終於都get到一件事，道理就是說我們大家要學做一隻曱甴。是啊，你怎樣踩我都不會扁。還有就是你踩我屎，你噴我鼻。一隻曱甴的傳說。今天誕生啊，曱甴是怎樣煉成的。D100香港台，星期日上午10點到下午1點，詹瑞文、李麗蕊，戲劇之王。<笑> 我是一個普通的D100自己有。你是怎樣想出來的？這麼多功能會不會認得齊的？其他傳媒機構會不會受到威脅呢？一部智能電話、一個D100App，令自己有不再普通。全球視像封煙功能，無論你在世界哪個角落，都可以打電話和D100國節目主持面對面對話。Hello，自己有，我見到你噃。 聲封煙功能，比美CD質素，在外國仍不需要再錢打IDD長途電話，比D100做封煙。你響多倫多，可以任你選擇單聲道、立體聲同高清音質收聽D100節目，隨時收聽收睇D100TV視像直播，隨意收聽節目重溫。仲有心愛節目播放提示、最新節目時間表、各類即時新聞節目資訊 ，Facebook 喜愛聯繫顯示，即時傳送聲音、相片、影片，俾D100進行爆料彙報功能。 支援中文和英文，为庆祝D100啟播1周年，送给自己有的礼物。D100超级智能手机App已经诞生，D100Super App，各位自己有，即刻去App Store或者Google Play下载，一齐同D100进入超级嘅时代。D100Super App。以下节目纯属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Challenge the government. Challenge your teachers. Challenge religious leaders. 我們現在提了的諮詢文件，我都盡量去解釋它的基礎是怎樣，它要求是怎樣，所以我覺得一個對等的諮詢的工作，提方案的人士都是有一個責任要去解釋它的方案，在這幾方面的符合性是怎樣。 用香港的方法、香港法律的解釋是可以令到公民提名是可以符合基本法的框架的話，我願聞其詳，這件事我真的很想聽一聽。早晚呼應監察社會，仗義執言，開啟真相，風波裡的自由風。主持吳志森、黃國彤。 我們剛才開場的白片段有一句英文，是美國副總統拜登訪問中國的時候，在大學裏面的一句講話，當然他的講話不止那麼短，不過這句話就很精勁，我們希望在這裡再講多一次，跟我們今天的香港的情況做一個對比。拜登的那番話就是這樣說的，他說 Innovation can only occur 意思就是創意在這樣的情況下才能發生，你能夠自由地呼吸，用什麼去體現出來，You can challenge your government， 你可以挑戰政府， You can challenge your teacher， 你可以挑戰你的老師， You can challenge the religions religious leaders， 即是去挑战宗教的领袖，意思即是我们要逃出个box，我们逃出个鸟笼，我们年轻人嘛，我们在大学里面一定是要，我们想东西的方法就是 天才是limit, the sky is the limit, 天才是limit,天才是限制,除了那個限制之外,我們應該是沒有限制,然後才會有創意,這就是美國精神,美國為什麼會出到蘋果呢?電腦,為什麼不是蘋果一部,為什麼會有這麼多創新的東西出現,為什麼會科技領先全球呢?就因為沒有限制,你是挑戰任何東西都可以,但今天 當然不要說中國大陸,中國大陸很多限制,連思想都限制,劉曉波弄了零八憲章,你拘捕了他,坐牢,人家給了諾貝爾和平獎他,累全家,說得比較壞,叫做累了全家,連人家的老婆,劉霞,然後劉霞的弟弟劉輝,都要因此而受到牽連,中國是一個什麼社會來的? 還是連坐法的社會,黃安碩時代,封建的社會,一人要一人得到雞犬升天,一人所謂犯法豁除,全家都要受害,什麼社會,還迫到人家精神崩潰,你在中國,怎麼能夠連呼吸都沒有自由,怎麼可以會有所謂的創意發生呢? 現在帶進來香港,我就是想說這件事,所以剛才黃國彤的激動,我自己體會,絕對有理由,因為我們在香港長大,雖然我不是在香港出生,我在香港長大,住了五十多年,比很多現在年輕的,在香港的港齡都要長,我愛香港之心,你不要挑戰我這件事,不過我的感覺就是,香港一天沉淪和衰敗, 你沒辦法不激動,你不單止激動,你是傷心,你有時會痛哭,有時夜難人靜的時候,我回憶起,我感覺,我是眼淚流出來,我們以前香港不是這樣的,我們可以想得起想很多東西,可以挑戰很多東西,有很多老左說殖民地時代,踢你屁股,警察,黃皮豬,白皮狗,那時候是六幾年的時候,我成長的年代是八十年代, 是香港黃金起飛的時代,很懷念那個日子,真是the sky is the limit 那時候,其實香港如果大家想回,香港是一個百年漁港 但是一路進步,我們香港人的組成 1937年,中日大戰的時候,無疑開始有人走來 到1949年,國共大戰,更多人走來 那時候來的人,大家的心目中,我上一輩是過客,想著香港暫住,借時間,回鄉下,或者怎樣怎樣,但是當他們再下一代的時候,大家的認受性對於香港認受性,已經是截然不同,你會很懷念 是廟街的文化,或者是我們新田地,或者我們很多地方的點點滴滴,很多我們以前的飛機籃,很多我們以前的噹噹糖,很多我們的棉花糖,很多我們的雪糕車,這些都是物質,這些全部都是一點一滴帶回來,一個香港的思想。香港現在的,就是我們這一代,或者我們再下一代, 已經再不是一個過客了,我們是以香港為家,我覺得是很多以前的獅子山下,或者現在的歌詞是活躍於海港之中,然後是舊城新航,這些所有的詞語點點滴滴,都帶回一種東西,就是我們香港是我們香港人的,當然一國兩制,沒有人會拒絕回歸, 我們亦都是韜光了我們祖國的強大,我在我讀書的時候,人家問你從哪裡來,中國,他們會說,You are Qing,然後將你眼尾,吉高,要吉到Pigtail,豬尾,這些東西,我想現在今時今日,因為中國強大,我們是韜光了,我們是中國人,但是我希望中國亦都是看清楚,香港這個兒子大了, 香港是很獨特的地方, 我們全中國都沒有的,就像拜登所說的,那個innovation,那個創意,什麼叫創意呢? 就是你完全沒有任何的限制、思想，當然你可以遵守法律，而情況底下法律是因為我們的民情而制定，法律是 common sense， 法律是永遠不會同社會脫節，而且不會對立的，根本你就不是一個法律。好了，我們的電話是1831138，我們有一位內地的朋友谷先生打來，谷先生要等了這麼久，不好意思，我們很多牢騷，要等了很久。谷先生， 阿森哥，你昨天跟一位廣州朋友蔡先生一說電話，你眼睛綠綠，你的反應跟我一樣，你就問他為何會關心，原來跟我反應這麼快。第二件事，你剛才一人得道雞犬升天，一人犯法全家受。喂， 我想知道他犯什麼法，你沒有說，那就是顛覆國家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這個法對不起我不承認的，他寫字而已，你不能說他犯法，你搞得我懵了，你真的下次不要這樣，寫字，人家寫字都犯法，不知道是文字獄。 這裏先考慮一下，等我再考慮一下。還有請講，黃律師，我最欣賞你一句說話，我又是跟大班一樣的聰明人，硬是不記得人名。請講，你不知道說，黃國棠律師，不是，黃國棠我當然知道，請講。 你說就行了，我立刻站出來了，你的說話真的令我撞了膽，撞了。是啊，我們在等號令，等號令何時在哪裡我們走出去，真的像我當年。厲害你啊，你。還有一件事，私人東西，那些台慶禮物收到沒有？收到了，多謝你，多謝你，多謝你支持我們。好，多謝你。另一位， 陳先生你好，陳先生陳先生好，黃律師好，陳先生好，請講。你知道政改五月出年五月就完了，我想七一佔中機會就99%。我估計有哪些人發動佔中呢，就是學生。為什麼呢？根據調查，香港30歲以下人是最不喜歡梁振英的，像學民思潮那樣，八成。 我想應該機會如果假設有佔中，你猜政府敢不敢出防暴隊是和平是非暴力，還有假設有一班人，假設黃毓民可能帶1-2000人出來佔中，他被拘捕了，預料被拘捕了，預料犧牲了，台北學生是很和平地坐在那裡，你猜香港政府 敢不敢出防暴隊？我會這樣評估局，當然我不是水晶球，他除非已經把心一橫，香港已經不再是香港，無法管治都無所謂，香港變成一個臭港爛港，什麼都可以，那他就做了。但我告訴你，他不會這樣做，不會這樣做的原因就是因為 很多內地的中資機構、高幹子弟放了很多錢在香港，香港是一個瓷器花樽，在高幹子弟中資機構來說是一個瓷器花樽，他不敢打爛他，打爛他自己損失很大，國際城市的地位沒有了，香港對來說是個金牛，他在這裡拿了很多錢，內地那麼多錢都推下來，他不會打爛他。 這是我的分析，當然大家可以不同意，但訴求來說你猜出佔中搞了，他不出防暴隊了，叫你散開和平搞了，你猜他會不會將方案改變民主給你這樣做法，公民提名百分之百分保，大家知道了，這個很難說，這個真的不知道，我真的沒有水晶球去講佔中的結果或者有什麼成果，我沒辦法知道，不過我只是講到一件事，你不爭取就一定沒有，爭取未必有，但不爭取就沒有，就是這樣， 盡力， 那變成 看看怎樣吧,那真的散了,那接著呢? 將個情況告訴爺爺,爺爺怎麼做? 應該是有人出閘而去做這個制度，這個制度是絕對不對的。如果中方的話，他也想做個制度出來，是想某些人出閘，如果是這樣的情況，我覺得是一個很失敗，富民所託，如果有這樣的一天，亦都應該是票債票償，掛得之事，票債票償肯定會。多謝你陳先生。我想說阿森，其實 我們很多人走出來，我們當時是50萬走出來，其實聲音他收到的，他如果收到的聲音之下，我想他會再考慮，所以如果覺得50夠來說，那就搭馬咯，100咯，是不是？其實有一個字，英文來的，香港中文我覺得譯也不是很準確，叫做ungovernable， 其實今早我也有聽大班那裡的節目，關於林鄭和陳志雲，這個就不談也罷了，突然你預計他的表現可能比葉劉更加差，因為你會看到他這個是變色龍，可以更下流的事情都做得出，不會為了香港的他。 反而我有些擔心，我覺得現在的政府好像令到香港人，你們是全部很frustrated，很tired，你們是真的很困擾 總之他還有飯吃，現在就是一班我覺得是疲於奔命去賺錢，或者是都還有些享受到的生活，不至於窮到要反政府，那班人是不想，他們會覺得搞來有什麼用，你怎夠共產黨 來到鬥，他們真的不說，你跟他們談，你自己去，剛才有一隻蚊飛都通過，有隻蚊飛都通過，不要緊，不要緊，袁先生請說，這個感覺我觀察了一年了，我身邊朋友如果聽那些，我都會勸他們說，如果每個人都說，有幸有什麼意思呢，回家。 我就說共產黨最想你就是什麼呢，你們什麼都不要動，我們做什麼你就照跟，或者你就shut your mouth，這個是他最想。但你想想，其實有沒有壓力呢？一定有。王維基我也有去，國教我也有去，你說有沒有壓力呢？都有，現在只不過是一個賤格的梁振英，他現在玩和現在的現政府中共，是盡量用到就用一個高壓。 如果以上一任來說，曾蔭權的年代，你50萬出可能他會屈服，但現在就不是，所以可能你現在要曬馬，就不是100萬，可能是要更多的人，但現在我最主要的就是香港人好像有少許攰氣餒，不齊心，如果你是靠政黨、靠民主黨，我可以告訴你，香港一定玩完1000%。 不代表民主啦，很多党都不会代表民主。我绝对不会相信民主党，所以我已经没有投民主党很多年的票，我宁愿投独立候选人或者公民党，我都尚算有一丝的寄望。现在其实你看，顽固你政界的人很多，为名为利，我不敢说100%，真的很多。 為了自己個人的私欲，可以簡直是沒有良心，所以你說王國同卿你剛才的表現，我絕對理解的，因為我和你是這麼上一年紀，很多感觸的，不夠專業，不好意思，其實你給到我，我都會是一樣的，人是一個感情的動物，是啊，這個是發於自然的，是那些禽獸才可以對著電視機 很表現淡定說話，是妖言惑眾去欺騙人，唾面自乾，其實是沒有教養的，這些真的始於去到父母的墳前，所以我其實我是很擔心，在佔中其實佔中必行了，可以說是沒得談的，但是只不過就是說那些人齊不齊心，那些人夠不夠膽，有沒有這個吉士去做。 林鄭出來在宣讀的時候說一份聲明，反而最後聽完有一個人，曾俊華竟然，他第一次聽，他說什麼呢，第一次來參觀立法會，好像很有心的聽，林鄭你知道林鄭以前是他的僱傭，變成他上司，誰知道哪一天的說法千萬不要得罪女人，就是這樣，人家哪一天爬上去 爬上頭，或者是頭過，這個很厲害，你流行的啦，靠腳，騎著他來上，逢星期一至五上午8點到11點，D100香港台，游青源，陳淑莊，阿通，譚雁彤，怪獸直播室。以下節目純屬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本台立場。 Challenge your teachers. Challenge religious. 我們現在提了的諮詢文件，我都盡量去解釋它的基礎是怎樣，它的要求是怎樣，所以我覺得一個對等一點的諮詢的工作，提方案的人士都是有一個責任要去解釋它的方案，在這幾方面的符合性是怎樣。 如果你认为用香港的方法，香港法律的解释是可以令到公民提名，是可以符合基本法的框架的话，我愿闻其详，这一件事我真的很想听一听。早晚呼应，监察社会，仗义执言，开启真相，风波里的自由风。主持：吴志森、黄国彤。 好啦，咁啊，突然間我多人啦，七月鬧，好攰啊！呢條友咪走咗㗎啦咩？未走㗎，我日日喺度，我喺度瞓㗎。 行開啲啊，我冇同你有私人接觸啊，唔該。 雖然大家個直播室裏面，你又太後啦嚇。 咩啫？ 你嗰日呢就話俾人聽，叫人唔好用我哋嗰個apps。 係啊，我係受監製所託㗎咋。你知唔知點解？我哋終於呢就揾我哋科學鑑證 CSI嚟check過啦。 OK。 因為我們這個監製全家公司最有錢去的，因為他光顧PCCW 1010，是不是PCCW？PCCW是最貴，服務最不好的，我理解。我網絡麻麻地，他就block了我們的Video Call，他block了我們的Apps。PCCW，如果你是PCCW的客戶，麻煩你跟PCCW反映。 你說我有這100個apps，有個功能視像和音頻，聲音都幫了，很棒的，他是不准人用通過apps打電話的，這就影響了PCCW對你提供的服務，他就是block我們的，我擔保他，我也沒有這個陰謀論，我想他PCCW就在這裡刮。 小弟都是用，他就要你用他的電話，不讓你用apps打電話，就這麼簡單了。所以我都叫黃世澤，請我們專家在這裡， 麻煩你叫他check你可不可以用其他apps打電話， 其他有打電話apps功能的都試一下。 即是你認為沒有政治原因？ 我認為PCW未必只是block我們的， 你要看看他是不是block所有apps call。 你現在找我們CSI去check一check， check完再罵PCW。 第二件事我要聲明一件事，這麼多東西罵的你。 現在發現一件事很過癮，原來我們坐在三個人一起做節目，沒有私人接觸。你沒有摸他手仔嗎？什麼叫沒有私人接觸？我希望聽眾打電話來做個公道，是公事的接觸。 你先說什麼私人接觸，我先說什麼私人接觸，我先說什麼私人接觸，等聽眾看看我們有沒有私人接觸，三條有沒有接觸，其實是沒有的，我們叫貌合神離，你沒有私人接觸，你沒有接觸，我跟你這樣active在這裡接觸，雖然我們沒有同床，你現在不是節目主持人，你地訪證人，因為我們現在找到法律界人士黃國彤，在我們直播室，我想請教你黃國彤，你用法律意見，我和阿森哥 可能我們兩個不對的，亦都可能我們是親家，根本不想跟大家說話，或者不應該跟大家說話，因為我得罪了阿森哥老婆，他老婆就說吳志森你上班不要坐大班，但我們兩個又要逼著要做節目，因為我們今天編了就要做自由風。 我跟他們兩個在這裡說話，算不算有私人接觸？ 如果你有直接的dialogue的话， 大家是有对话的，已经是私人接触。私人接触和我们的肢体接触和我们的肢体接触是两回事，有很多中文，如果你用的时候，就麻烦你真的想清楚用。好了， 现在言归正传， 如果你是互相有沟通有对话的话，已经是私人接触。我举一个例子，很简单， 我給你保釋阿森但你不可以跟證人有任何接觸包括你跟他聊天你跟他一室共處你跟他眼神接觸各方面來說很凌厲地看著他殺氣這些東西來說都是我們所說的法律上所說的接觸如果你打電話你直接給證人來說 立即說不要保釋回來坐進去壽先坐進去壽先好了我們聽眾不知道我們語動五里霧鐘可以的如動五里霧鐘不是無話無話不是無話無話你搞錯你原來不懂中文的你是無聰的你真是五步曲你今次真是講吧子此一家別無分號 D100 我今早就已經發現了律政司出席商業電台晴朗的一天出發是不恰當的不恰當的原因是因為其節目主持人陳志雲是有案在身而且是被律政司針對的上訴針對因為他被判無罪之後律政司還要上訴案件已經排期了 我們認為身份不恰當即是入口鼻我們就窮追猛打我們有個新聞記者初出茅廬搖搖中搖搖小姐今早本來走了商台但去到袁坑一面十分鐘都不夠閃因為他知道我們在電台有說因為我們在節目開始前打個電話給律政司新聞官提醒他說律政司是不適合出現這個場合他那個陳志雲在那裡所以閃接著我們又事先張揚在節目上我又立刻叫監製派記者去商台捕他所以他就走了我們窮追猛打之下終於在剛剛 為何我走進來呢剛剛才收到他的回應但他的回應很怪打3點41分 但我們剛剛才收到我不知道為何現在的PCW可能也是3點41分發出的電郵 竟然去到7點44分我們4個小時才收到環繞地球一個圈上到火星就行了然後再去到月球鍾小姐就閣下的查詢 律政司發言人現回覆如下律政司司長袁國強資深大律師 今日12月5日 上午9點至10點 出席商業電台節目在晴朗的一天出發參與是次電台活動並無不恰當之處更絕對談不上破壞司法獨立性和公正性我一會先駁他 現在不駁字現在讀話你讀嗎行的你的聲音很漂亮不用我來你的聲音是陰性陰陽怪氣你記不記得你那天徐大炮說你陰陽怪氣我都知道其實不是說我那時候我還沒做我整個節目首先是次電台訪問的主持人除陳志雲外還存時間 同時有陳聰及郭志仁兩位主持人在場第二整個過程在公開的情況下進行司長與三位主持人的對話不但透過商業電台直播更有多名電視及其他傳媒在場第三是次訪問談論的議題是昨日剛剛展開的政改諮詢與陳志雲涉及的上訴案完全沒有任何關係律政司司長 是以政改諮詢專責小組成員的身份履行宣傳政改諮詢工作的職責第四除了直上述電台訪問外袁國強與陳志雲沒有任何私人接觸周佩瑩律政司新聞組你好像漏了一句 漏了一句什麼並沒有任何私人接觸及不軌行為 大家都知道這個真的很敏感誰說你跟他有私人接觸這叫做無私顯見私你明白嗎 第一我要先說一件事我們沒有說去破壞司法獨立性和公正性是還有一句的我們應該說 我們是Q水,我們認為破壞了司法的獨立性和公正性給人的感覺,這是瓜田李下,觀感,我們沒有那麼嚴重的資料。 Perception is reality. 你教書吧,我教過我以前,Perception is reality,即是印象就是真的。 如果兩個人進行不軌行為,如果有第三、第四者,就不成為不軌行為了 不是普通平民,是抗男,即是性慾焚身,要找性工作者解決性需要,不是以律政司身份去布蘭街的 為什麼要辭職,為什麼要辭職,不是政務司司長借錢,是私人貸款,沒有說借錢給政務司司長,幫他死多錢,還有湯什麼,很貪心的那個 那個湯顯明,湯顯明,哎呀,真的湯家驊,多得你不少,湯家驊,湯家驊,那些網友寫,湯顯明,去喝這個茅台,可不可以告訴立法會,我是以為吃鬼的身份去走鬼身份去買酒,都行,不過沒有人相信你,白癡,撕了 我還想拿包棋,不要緊,最重要是當你的身份是這麼敏感的身份,你是我們的律政司,你是這麼敏感的身份,司長,有沒有律政司,是這麼敏感的身份,你不可以說我 是去那裡,是以另一個身份,因為同時一個人是代表幾個身份的,我講這些最好,你不要那麼粗鄙啦,影響我們的政治,有個警司,就去從事一些不道德的活動,斯文很多啦,被他見波的時候,沒有啊,有兩個人在那裡,看著我,我做事的時候兩個人在那裡,喂,行不行?是不是一個辯護理由? 他說不行啦,還有說我去貪污的收錢的時候,有兩個人看著,公開的,全世界看到的,現場直播的,有個警察,試過啦,在尖東,拿了人串魚蛋,不給錢就坐牢了,他跟他法庭說,我拿著雞魚蛋的時候,光天化日之下在尖東多少人看著啊?還有一件事,如果你有個真人show,有一個人插死了那個插魚者,謀殺來了 全世界看著,兩億美國人看,他說,行不行?用袁國強說不行,大哥,我現在不行了,要去辭職了,他根本沒有資格做法律界人士,他辯解這麼奇怪,現場直播有人看著,你認了他,你應該做一個聲明,你不可能還可以解釋,如果我是他的,我是他的,我是他的 史編醫生很簡單的認了他就說今天我們出席了陳志雲的節目不恰當的不可以認錯的是引起公眾有疑慮的我現在要澄清在之前我沒有處理過這宗案件這宗案件交由刑事檢控專員處理在今後我亦可以向公眾保證我是不會接觸陳志雲這宗案件的 我已經跟這個叫賣的夢專員出來說了好像許仕仁這件事一樣這件事我負責的之前袁先生沒有跟我說過關於這件案之後袁先生已經跟我說了給了specific的很聚焦的很具體的指示我這件案去不行因為他今天出席了這個節目引起公眾 懷疑或者有一個不舒服的看法所以袁先生很公道就這件事你DDP自己負責說完了就好像你那個官和你握手對不起我認識鄭經漢所以我不審這件案一樣我回家睡覺我回家睡覺真是精神一個事實留待大家去看一個官員的樣子我覺得這件事我覺得奇怪只有D100 追究這件事其他人覺得沒什麼所謂現在的主流傳媒全部都不遵守他怕他不上去不上就罷了其實阿森因為有三個人是可以做政改諮詢的專責小組這麼敏感的情況我覺得如果司長一定要上的話我相信陳先生也應該自己避嫌因為在這些情況之下不是瓜田理下司長的職位是一個很敏感的職位因為我們很多的起訴各方面來說全部是那裡決定的你起訴了之後你決定了一點之後來說我經常都說當你被人告的時候跟你在上庭之間帶著個浪浪是人生最辛苦的一段時期在這些情況之下是不是大家可以明智一點不要在我們特區政府百上加斤再是自己對自己的腳被人一個話題各方面的事情實在是不智之舉其實整件事有很多個方法可以避嫌不過歸根結底陳志雲做這個時事節目 就不要說他的政治立場、訪問技巧、諸如節目技巧我們不說這些老實實他是一個不合格的時事節目主持人這個我說的這個是我個人的意見但是他最好不要做這種節目就為佳因為他有案在身這是第一第二好了要做了你可不可以真的要訪問袁國強的時候在商台那邊就喂郭志仁陳聰你搞定他了 我要避避避嫌嘛商台自己可以主動做這件事陳志雲第二如果不是的今天誰主持陳志雲做郭志仁做陳聰做可以袁國強不上去譚志源上去林鄭上去很簡單的事情就是這樣而已是不是這樣有什麼複雜法制和司法的獨立是 不只是判案判詞或各方面等人信服另一方面來說我們為什麼要公開審判我們要攤開來說就是因為我們很堅持一件事就是公正一定是被人見到的公正如果有任何的懷疑之下是影響到我們法治的精神 一個真的可能觸及到,我沒有說一定觸及到,可能觸及到司法獨立的話 這個一定是智慧長勝 你剛才舉的例子最好,這是你們新聞界的行規 同一間案,雙方的律師也好,主要是官,律師和官 主控和被告,你推開門,餐廳的門見到 對方在那裏你未必一定跟台吃飯你見到在同一個餐廳裏面可能會大到無論的一個酒樓一百多人圍擺得到的你都明白我們要避嫌我不想被人看到 這就是perception is reality 擔心什麼你會鞠一鞠躬大家點一點頭然後會自己慢慢退出去其實那個擔心就是觀感擔心就是如果萬一有一個人有個有心人看到 你在酒樓的頭近廁所的位置他就走過來這裏龍鳳呈祥的位置雖然走可能要三分鐘會不會有眉來眼去會不會互通訊息眼神是很重要的當我們在法庭上我們盤問一個人的時候我們永遠是捉住他的眼睛當我們跟官溝通的時候我永遠是捉住官的眼睛我永遠是觀察即是大家的 眼神的接觸已經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所以這個是ABC來的這個是法律界的ABC來的很基礎的訊息我想你執業第一天都應該知道讀書的時候也應該知道所以我就不太明白陳志雲、吳備嚴、袁國強都要備嚴現在怎可以說沒有私人接觸呢生米都煮成熟飯了不軌行為做了還給這封信出來 死撐你覺得是否香港法治都玩完呢你作為法律界人士你會覺得感覺是水平低還是不懂事還是故意這樣做呢我們法律界很多同事都很堅挺我們法律界很多同司都是一聽到雞聲就會走出來所以在這方面來說我們是守住的但有袁國強這個<笑> 這麼低水平的律政司司長可以說的話都說了其實很令人羞愧很多時候我覺得是持有窮事而意味盡很多東西我們是說了出來但是永遠的判斷和意思是在各位各位然後只是一個評判各位然後只是一個法官即是記住持有窮意味盡大家去想 香港搞到今時今日如斯田地熟令自知人們不禁要問這個問題是誰令到他這樣的呢誰逼我們逼成這樣是誰做出來的事老實實我們就反求諸己不要只是賴人你誰不對誰不對我們想想其實我們那種犬儒 我們那種遇到不公義的事非但沒有揭竿而起更沒有口珠不伐你不做加害者不過你就另一面當什麼都看不到這個都是香港搞到今時今日田地的一個主要原因我們也有很多人覺得不要談了很多事不要說了蘭桂坊喝杯東西如果你是這樣的心態來說 我們永遠香港永遠沒有沉淪其實現在都在沉淪我們正在做的工作老實實黃國同志希望這個沉淪的速度減慢 We want to turn you on We just want to turn you on 好今天時間差不多了談到這裡拜拜 D100 講真話談公義浩憐憫 D100 大声台 还声于民 Voice of the people 还声于民